又到月尾了，大家交了月费未呢？未交的话，请大家到 myradio.hk 的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，经 PayPal 支持我们，又或者直接经 PayMe 转数快缴交月费，亦都可以亲临到普罗政治学院交付月费。在这里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的月费计划。 时日学丧，愚及愚皆亡。历史呢永远是胜利者写的，我是读历史的人。共产党在全个中国掀起这个暴动叛乱，到他写历史的时候，两湖秋收暴动就变成两湖秋收起义，湖南暴动就变成湖南起义，他一样杀人放火伤及无辜，后来这个叫革命。啲年轻人呢一种所谓哗变，究竟是什么原因？而家个政府是同一代人对抗，无业都是大学毕业之后无业的学生，拉入差馆运五十几个钟头，拳打脚踢，有法律的嘛，局长。任何人都有权谴责暴力，唯一就是工联会的人冇资格。1967年杀死十几个警察，杀死十几个平民，我哋嘅同行林班被人烧死，边个做嘅？啊！你咩资格谴责暴力啊？争取民主抗争系唯一可以解决呢个社会面对极权。我们旗帜鲜明，义无反顾，坚定不移站在抗争者这一边。 贯彻声嘶力竭，继续青筋暴现，身体力行，隔空发功，玉敏踩墙，现在同你剖析政治。 今晚踩同大家见面，咁首先要呼吁下所有嘅听众同埋支持者，都要尽快交月费支持我哋 My Radio 嘅所有嘅节目啊！包括埋玉敏踩场同埋我自己嘅一周时事同埋其他节目，系。 OK， 咁啊，今日咧就系呢个10月29日，咁啊距离呢个美国总统大选咧，即系喺香港时间11月4日，嗰边就11月3日，咁啊即系一个礼拜嘅时间都唔够嘅，最后一周。咁呢个最后一周亦都系最讽刺啦，系咪？咁啊！一直以來，大家都睇到咧，截至最新嘅民意調查顯示咧，都係拜登領先嘅。不過咧，就呢、這個即係、差距就拉近咗少少，係嘛？咁如果即係大家心水清咧，比較下2016年咧嗰、那個民意調查咧，基本上就一面倒係希拉里贏嘅，係嘛？咁於是咧，嗰啲親粉咧，或者有主觀願望，希望呢個 Donald Trump 可以連任啊！击败呢、這个拜登啊，咁呢啲人啦，包括喺台湾系最多啦，系咪？台湾做嘅民意调查咧，就支持呢个 Donald Trump 嘅咧，系多过香港嘅喎，系嘛？咁我哋香港咧都有民意调查，咁啊支持拜登嘅就多过 Donald Trump 嘅喎， 系。 咁而家你睇到，即、就、系、是、其实大家就系个立场啦，你明唔明？例如你香港。嗰啲藍絲係嘛？佢梗係唔希望呢一個即係 Trump 贏啦，係咪？咁但係藍色喺美國咧就唔好意思，即係 民主黨嘅 啊， 民主黨嘅，誒 藍色咪啱啲咯，屌你真係啊！咁紅色咧，紅州啊，即係而家嗰啲紅州、藍州係咪傾向紅州、傾向藍州？唔係佢分紅藍噶嘛，係咪？咁啊，紅咪就係共和黨嚟嘅嚇，咁你嗰啲根正苗紅嗰啲應該支持共和黨啦，係嘛？嗱，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夠，咁啊，即係喺之前呢幾日大家都睇到啦，係咪？搏曬老命啦，兩個黨都係嘛？雖然咧就睇就好似係 Donald Trump 咧，就即係啲造勢大會就即係人氣好啲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最後階段呢、這個奧巴馬出嚟強力做。是強力去推銷呢、這個 拜登， 拜登啊！咁當然咧，佢嗰、那個即係嗰個聲勢就係梗係好犀利啦！拜登77歲大佬係嘛？咁奧巴馬出嚟，你啲演講真係係咁數臭呢、這個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諗有史來佢最對呢一個 Donald Trump 個攻擊最激烈的就是呢一次幫呢一個拜登拉票。 佢有冇私怨啊？同佢，佢同佢有冇私怨啊？奧巴馬同呢個 Donald Trump 有冇私怨啊？ 梗係有㗎啦，點會冇啫？咁而家成日鬧㗎啦，大佬係嘛？咁你 Donald Trump 成日喺度喂，即係講過去呢八年嘅總統冇做嘢啊嘛，咁做俾你睇咯，係咪？啊，興㗎啦，人我好簡單，呢個人性嚟㗎嘛，俾人屌，俾人。你梗係唔信噶啦，係咪？即係你長哥都好少俾人吉，咁而家又話你啊，如果你支持阿Trump咁嗰啲， 冇啊，我冇支持阿Trump大佬，我客觀報導。 咁啊，你而家俾人叫老懵懂啦，係 啊， 係 啊， 偉雄啊，喺美國係嘛？嗰日我咪留言話：屌你咪真係冰雹大樹，可笑不自量。喂，你可以大家辯論都得嘅，你咪用哲學角度啊。咁我睇翻佢嗰個 Facebook page， 一見到嗰啲大拜登嘅正面新聞咁樣嘅喎，你唔係 share 嗰啲係拜登個仔嗰啲淫照。佢話呢啲假新聞喎，咁啊，咁你都係有立場噶嘛？屌你有立場， 你有冇睇？ 講咩啫？ 你有冇睇嗰啲淫照先？ 我冇睇，我唔中意睇呢啲。 你中意睇？ 呢個單嚟，我唔係我提觀呢個單，我講嘅時候，我係從即係、就是、我唔係講人照內容嚟講，或者淫照佢入邊嗰啲女性係邊啲人，我連名我都唔開喎，大佬，我就係講陳冠希呢個契弟啫喎，你明唔明啊？即係唔同嘅喎，所以我嗰次喺 YouTube 好差，多人睇嘅喎，咪就係、是、咁樣老蕭先至即係見獵心起嚟嘅啫嘛，咁啊呢啲唔講啦，係咪？即係講起呢個契弟，仲好撚多嘢講啦，台灣人喺度揾笨柒，嗱咁啊，仲有一個禮拜都唔夠，係嘛？咁啊，而家最後終止，咁啊，最後啲民調一路出嚟喎，知唔知而家係？ 嗯， 係嘛？咁我睇到一個叫做即係叫做呢個叫好得意嘅，呢個叫做 55 58， 嗯， 有個咁嘅網站，咁佢就搜集曬好多民調嘅，咁其中咧就一個可信度即係或者比較穩定啲嘅兩個民調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就係、是ABC 啊美國廣播公司啦、啊嗰、那個電視台啦，然後蒙莫斯大學咁就即係睇到嗰、那個即係民調嘅趨勢嘅，咁啊大家當然就做啲預測啦，係咪？咁我哋都講過啦，美國呢種選舉制度咧，即係有啲人話佢係間接選舉，佢又唔係完全係間接選舉嘅。咁佢首先咧就係、是、由每一個州嘅選民去投票選出支持嘅候選人，啊，咁由邊一位候選人嘅得票數多嘅話咧，就可以攞到嗰個州嘅 所有 即係勝利。即係取得嗰個州嘅勝利，即係嗰個黨就會取得嗰個州嘅勝利。即係譬如話，喺加州係嘛，咁就呢個拜登，即係嗰個政黨啊，就最多人支持嘅。咁呢、這個加州嗰55张選舉人票咧，就叫做 winners take all 係嘛，即係你嗰個得票可能係55% 都好啦，咁你都係攞曬咯，即係55张選票就唔係將。呢、这、一個55张選票乘以100，係咪乘以百分之乘以100% 咁嚟計嘅，然後就去分呢55张選票，唔係咁樣計嘅。啊，呢、这個就贏者全麻嘅，係咪？咁就即係其他嗰啲人口少嗰啲，最少都有3票。咁呢啲選舉人票係代表咩咧？但係代表嗰個州嘅參議員同眾議員嘅總數。 嗯。 就所以咁多個州加埋咧，就 558。咪有個網站叫538網站，咁就搜羅咗好多，即係大家可以上網揾到嘅嚇。咁就譬如話嗰、那個搖擺州嘅民調咧，而家咧好接近喎，原來。 嗯。 即係譬如我講德州，咁呢個係搖擺州啦嚇。 嗯。 咁啊呢個Donald Trump 係43%，拜登係49%，唔係呢個差距係幾個 percent 嘅，咁可能喺個誤差範圍裏邊嘅。咁對上一次咧，亦都類似有咁嘅情況，係咪？咁而家呢幾個州咧，而家數緊呢一扎所謂搖擺州咧嚇，即係好多有啲就即係係拜登領先嘅，有啲就呢、這個 Donald Trump 領先嘅都有啊。譬如德州咧就係爭6% 就拜登贏啦。咁啊，俄州咧就45-48啊，即係第一個就係講 Donald Trump 藍對紅啦，咁嚟計啦，即係你可以睇到嗰個。分嘢啊！咁咧就拜登，即係呢個 Donald Trump 領先嘅就有德州啦，有呢個俄亥俄州啦、喬治亞州啦。拜登領先嘅咧，暫時領先嗰啲州咧，有佛羅里達州、愛荷華州、北卡羅來納、 亞歷山大、賓夕凡尼亞州同埋明尼蘇達。咁但係咧，兩個人嘅差距係幾個 percent 嘅啫。 嗯。 嗱，所以呢個咧就可以講話而家比較啊，即係新啲嘅民調，即係呢個558個網站，即係佢即係比較之下咁樣做出嚟。如果咁嘅話咧，咁啊真係有得困嘅喎。如果呢個係準嘅話，係咪？咁之前嗰啲即係總嘅民調，或者支持到幾個全國支持到嗰、那個意義不大嘅啦。你明唔明我講咩啊？ 係 你全國支持到嗰個咪一路出呢啲咁嘅民調嘅。咁但係呢個咧就意義不大嘅啊，因為咧最緊要就係即係呢八個所謂搖擺州。咁而家所做嘅民調，頭先我噏嗰個咧，即係又值得參考嘅，大家可以上網揾下嘅。嗰個就即係好重要下嘅。咁呢個亦都反映咗咧，喺上一次2016年咧，即係有八個搖擺州啊，咁就全部都係俾呢個即係Donald Trump 贏咗， 立曬。 所以就即使呢個普選票係呢、這個希拉里多啊，咁結果真係輸咗呢個選舉㗎啦。 但係要問啊， 但係有啲人講咁，只有呢邊民主啊，你普選票多嗰個輸。咁但係個選舉制度係咁啊嘛，係咪啊？ 嗯， 因為你我哋一講唔明㗎嘛，因為你唔贏者全攬啊，咁你計嗰個選舉咁個普選數就冇意思㗎嘛，係咪？即係好多人就唔明白呢個選舉制度。但係無論點都好啦，即係而家睇到咧，第一就係嗰個差距係拉近咗。 嗱，阿邱敏，嗱你自己都 差距嘅話咧，就真係可能有得困，係嘛？即係兩方面都有希望嘅啊！即係你支持拜登嗰啲，又好支持 Donald Trump 嗰啲咧，就唔可以即係咁快就即係嚇認輸，係嘛？就咁啦。 啊， 你可以講呢啲嘢，咪即係講緊咗等於冇。 嗱，但係阿邱敏，你自己都經歷過選舉啦，你自己睇覺得民意調查同埋選舉結果點解即係近年都做得好精密？點解都有？咁大嘅勁差嘅咧， 我覺得呢、這個即係好難講嘅喎。你好似喺台灣上次去選舉個民調，如果你夠係啦，咁你到結果就爭咁遠嘅，同嗰個民調實際嗰、那個即係結果係爭好遠嘅嘛，係咁台灣嗰個例子就係、是，喂，你做民調嘅時候，你尤其用固網電話，屌啲後生仔唔答你。嗰啲準備投俾蔡英文嗰啲唔會答你，嗰啲睇到屌蔡英文嗰啲宣傳片，哇！香港嗰啲後生仔係俾啲黑警係咁打，跟住嗰條宣傳片就話：嗱，你唔想學香港，你後生仔就投俾蔡英文啦！咁屌你啫，係咪？即係去到選舉，其實大家鬥污糟嘅啫嘛！屌，今次美國呢個選舉都係㗎，係咪？次次都會有 scandal 嘅，今次就好離譜嘅，大家鬥講大話，係咪？所以。即係越嚟個質素越差嘅，我老講，所以我哋只能夠從呢啲角度去做分析。你叫我估邊個贏，嘥鳩氣啦，係咪？ 係啊， 即係會知㗎，係嘛？咁但係我哋梗係會有個即係兩個比較，我話邊個贏會對香港即係有利啲？有啲人就好簡單就咁樣諗嘅啫嘛，係咪？ 嗯。 咁呢個有利可能就係、是，喂，到時都變冇利都未定嘅喎，屌你乜點知阿侵上咗台之後連任？係咪好似之前咁撚狼咧？唔知嘅，大家都估下嘅啫喎。好老實講，係咪？即係你啲人而家睇嘅唔啱聽，我都要講嘅喎。政治好撚撲街嘅喎，係咪？政治係屌你唔撚人搞，講好多次啦，全世界都一樣，係咪？即係呢個必然嘅喎，係咪？好似美國而家呢個選舉，有啲人睇呢啲選舉，咪覺得對民主佢就打個問號咯，係咪？嗰啲反對民主嘅人，嗰啲支持共產黨嘅人啊，民主啊，民主都咁啊啦咁樣。屌你咩！佢哋呢啲嘅叫知其言不知其所以然。民主就算係咁樣，選舉嘅時候打锣打鼓係嘛？屌你又使好多錢，呢次選舉使140億美金係嘛？佢有史來使最多錢嘅咁係嘛？即使係咁都好啦，都好過你極權統治啱唔啱啊？簡單啫嘛，係咪？咁有啲人話嗱，你睇疫情而家大陸搞掂咗，梗係搞掂啦，佢極權啊嘛，一閂埋個門。死了就幫你燒了他，唔家產大家冇眼屎乾淨埋，係嘛？唔又唔準你去第二度，係嘛？又困住你咁，佢極權啊嘛！屌你意大利啲人使咩上街示威啊？係嘛？咁佢哋疫情咪反覆咯？所以你如果從對付疫情嚟講，民主國家一定係冇效率噶嘛？呢、這個好清楚噶，咁你唔可以用呢個嚟做理由就話，屌你乜民主要不得嘅？啊，你睇下我哋中國幾撚偉大，係嘛？可以咁啊，因為你呢種咁嘅即係極權統治，到最後做個禍害啊，遠大於民主所產生嘅呢種吵吵鬧鬧啊， 或者醜聞，呢啲機會害大一千倍，所以即係唔可以咁樣講嘅，係咪？啊，休息一陣。